全中国强力首播，这是来自 Jason 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、啊、这是他为爱奇艺网剧《朕的刺客女友》演唱的片尾曲。 可我还是喜欢你，听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。 朱星杰呢改编陈小春十年前的旧作独家记忆啊，但是这样颠覆性的改编呢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首新歌，只是保留了副歌部分啊，其他用到了他自己的一些方式。全中国强力首播，这里是麒麟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榜，马上就是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，2018年第29期。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，集合八方批评反馈。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，感谢大家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专题评论和点赞，手里拿到榜的2018年29期中国榜 Top 40、啊、谢谢各位的如约的光临。我们从第40位开始为大家揭晓，首先见到的是一首新歌，爱乐团王超啊，这是在这个季节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啊。毕业过后青春并不会散场，走出校园进入社会，大千世界很精彩，当然也会很残酷啊。我们来听一下爱乐团王超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毕业歌。 让真的不想说再见，记得那一年有一天拥抱你的感觉， 每年到这个季节呢也是老同学们聚会啊，什么毕业五年十年，像今年我们是中学毕业30年，所以呢年级要聚会，班级要聚会啊。 像一阵风吹过，带走你的眼，你的脸，你所有的爱念，我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电影，电影散场了，人走了，只留下了怀念。散场了，人走了，留下了怀念。 Number 第39位。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。 面孔乐队的幻觉，本周排在第39位。 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。 1989年成立的面孔乐队呢，到现在呢，成军29年。这首歌呢是由主唱陈辉作词作曲的啊，很高兴看到这些老炮们依然活跃在歌坛啊。 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， 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，自由自在，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，那一刻春雨正在年代。 38位，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，岁月带不走心中的爱慕，虽然我远在海角天涯，还是思念家乡那座山坡。 女中音歌手韩婷的思乡本周呢排在第38的位置啊。各位现在正在锁定啊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麒麟为大家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啊。接榜专题时段现在刚刚开始，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最近现象级的一张专辑，也是他出道以来的首张创作专辑，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平凡的一天。对，没错，这张专辑就叫做平凡的一天。 三周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，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，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是最完美的一天啊，你也想要吗？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，给大家营造一种很 peace 的感觉啊。 第36位，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 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哈，原版呢是1976年啊，就是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啊，香港籍的女歌手陈秋霞为徐志摩的同名诗歌谱曲，并且作为演唱者首次将《偶然》啊登上了乐坛。后来呢，这30多年来被很多啊知名的歌手翻唱，包括像蔡琴、张清芳啊等等，还有齐秦啊。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周蕙在2018年推出的翻唱专辑《不被遗忘的时光》里面的版本《偶然》，上榜4个星期，本周第36位。 忘掉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。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讶异，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 第35位。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，穿着裙子白白的淘淘的，她坐在爸爸二八自行车，穿着大大的帅帅的，骑车车兜着风，追逐着小蜻蜓，绿绿的亮亮的，傍晚第三间窗飘来妈妈的发，香香 这是诺尔曼小诺，小诺陛下这张专辑当中的红砖色小二楼，也回忆自己童年难忘的时光，上榜5个星期，本周呢反弹了4个榜位啊。接下来是独立的民谣歌手阿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《不如我们重新来过》。 那鲜花，那蜜蜂和窗下的蒲公英，此刻窗外的风让我想起你，我也曾深深地爱过几个人，后来都变成时光里的微尘。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，院子里晒着附近的地却凉，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，如何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，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，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，晚餐就这黄昏吃得很香，我想回到你未离去的时光，不如我们重新来过一场，我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， 像昨天，昨天的你一样，会像昨天，昨天的你一样。 第三十三位， 我的存在只为 这是 Jazzing 朱新杰第一首中国榜的打榜单曲，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。如果你能懂哈，大家如果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话呢，还有全中国强力首播朱新杰的最新的单曲2018独家记忆。如果你能懂这首歌上榜七个星期，本周排在第33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揭榜专题时段。 你是生命中一抹色彩， 这是一首金榜的新歌，来自王子异的 AMH。AMH 是什么意思啊 ？Awoken my heart， 他不断的在重复 Awoken my heart。王子异呢是 BBT 成员，出道2018年参加了偶像练习生，加入到九人团 9%。新歌进榜第32位啊。接下来第31位是群星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18征兵宣传片的主题曲，由吴京、张译、李晨啊、陈赫、杨幂啊、王铮亮、魏晨、金志文等等啊歌手演员们共同带来的。青春不一样啊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揭榜专题时段，千万不要走开。 清晨每天都充满了希望，轻轻同太阳一起来点亮， 当夕阳落在红红的山，

来关注天气，明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，最高气温34度左右，空气湿度大，体感闷热，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，并注意防暑降温，多喝水。目前本市进入一年当中的霉变期，容易发生中度霉变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南转东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东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昨天西单时尚节第一次在前门北京坊举行分会场活动，看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成名作，逛北京艺术家集市，与音乐家来一次音乐快闪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。据了解，毕加索奇妙艺术展集中展出了梦、鸽子等20多幅画作的复制品，在露天广场几幅毕加索的 3D 作品前，不少观众驻足仔细欣赏。国内著名演奏家以西洋乐即兴表演的艺术音乐快闪形式，在街头演奏的《欢乐颂》等经典曲目，让市民们在身边也能够欣赏到殿堂级的音乐表演。继续来关注，8月2号下周四下午，圣斗士星矢燃烧30周年主题展将在北京朝阳大悦城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。作为80后90后难以忘怀的经典大 IP, 圣域12宫的剧情、天马流星拳等招式都是我们关于圣斗士的记忆碎片。展览上，动漫中优雅的女神城户纱织、5位青铜圣斗士、12个黄金圣斗士都将占领朝阳大悦城的各个角落。据主办方介绍，这次展览将从8月3号持续到10月7号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融合乐坛精英新贵，集合八方批评反馈。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。 嘿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麒麟。2018年第29期中国网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正在进行，第四军团了解一下。第40位爱乐团王超毕业歌，面孔乐队的幻觉，第39位。38位是韩婷的思乡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排的第37位。36位周慧的偶然，35位是诺尔曼的红砖色小二楼，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排的第34位。33是朱星杰如果你能懂，32位首周进榜王子异的 AMH, 31位是群星演唱的青春不一样。接下来进入到第30位啊，我们看到是吴亦凡的一首新歌，签约了这个环球总部之后呢，接连用两首中国风式的说唱来证明自己的国际化。 你看见我是中国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中国人，你知道我的中国魂，中国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、yeah、 这个旋律让你 repeat、yeah、中国说唱韵律 you can try me、yeah、就像是中华的陶艺、yeah、不用毕业也有高低，有梦想有冲动有狂风有暴雨，这遭遇我不懂我不懂， 想在这看这天看这地看这云看这命，我作为阎王自尊从来不认命、yeah。知道够不会够，我只想加速，若要服不够服，从来不屈服、世界都在听、中国人的 flow、你看见我 这里面、应该有他在这个夏天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热词 skirt。 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 吴亦凡呢说，所谓中国风就是国际化，他要做音乐界的 Jackie Chan 哈。 第二十九位。 我不哭不认输，那家人是不倒的树，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。你人间守护，我不哭不认输，与风而起下烂江湖，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。 这个正宗的中国风啊，这声音有点不是人间烟火的感觉，这是霍尊作曲并且演唱的《风雨咒》啊，填词呢是方文山，这是他们为一部这个国产动画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。 花也入了你，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，风声传来耳语，而从外送里这峭壁，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。 这个暑假呢将会见到风雨咒，还有五天的时间就跟大家见面了，这部国产的动画电影了。霍尊的风雨咒呢抢先登陆中歌榜， 我不哭不认输，爱与正义永不落幕，我们以梦微笑后选择宽恕。你人间守护，我不哭不认输，爱从来不轻易说出，缘分在手中却紧紧握住。一度再度 八位， 温暖在一念之间，无法离开你视线，轻轻拂露所有冒险，谁都想体验。流浪中会想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，是黄绮珊的最新的大碟同名主打歌曲《时光》，作词作曲呢是18年前为黄绮珊打造首张专辑主打歌《只有你》的老朋友冯瑞哈。2018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，接下来往上爬一格，和上周一样，保持在27名位置的是曹芳，《飘起来的房子》和《勇士》。 小路的尽头那一座消失了很久的房子，最后那些人他们都去了哪儿？誓言里幸福的模样，存一生一世去去幻想，最深处哀愁的心里还有谁？那样的房子会不会飘起来呀？什么样的窗户才能关住它？如果一切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该不该重新一生来 这首歌来自曹芳新的专辑3170啊，这个数字呢就是北京啊，距离他老家西双版纳的距离。 那风吹过荒芜之处，所以晚风中有一个女人在等你，她的家早已消失在晚风中。 第26位， 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天满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，自愈的快。 薛之谦第9张专辑的这首《肆无忌惮》呢，作词是他本人，作曲呢是《明日之子》的一位选手叫张一豪，是《肆无忌惮》上榜6个星期，还是属于比较薛之谦的那种情歌吧哈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，中歌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。 丰满角色越孤单，染上情感退让都不淡，站在过半还奋力纠缠，你的预判圆满，让烟欢呼闹狂欢，你肆无忌惮，你几身傲分，用词刁钻，要观有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，却无澜，严加看管，无用的手段。 思绪难堪，最后的离散、请用词温暖。 Number 第25位，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，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，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，带上我的面具，于是这勋章慰藉了生命，于是让平凡目睹了美丽，短暂的黑暗挡不住恒星，爱本是地。 好久不见啊，林依轮，她现在是大厨啊，自己的副业做的是有声有色的，但是我觉得她内心深处应该还一直想要唱歌哈。这是一首 OST， 就是刚刚下档的这个一部热播电视剧《面具》的主题曲哈，祖峰演的《面具》，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？林依轮的《天局》上榜第二周，上升三个榜位啊。 幻秀那个背影，吞了遗憾扬长而去，爱与别离总是距离的腹背受敌， 前榜专利时段2018年第29期 Top 40排在第25位是林依轮的《天局》，24位呢是上榜四个星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方文山填词，罗宇轩作曲，周深的一首手游的主题曲，叫做《云赏雨衣曲》。 number 第二十三位。 现在听到这首歌呢，是邓紫棋的最新的一首单曲，也是电影《阿修罗》的主题曲。可是这个电影呢，很莫名其妙的撤档了，不过音乐留下来哈、啊。上榜首周第二十三啊，《爱如意》。 谁的誓言变成守护的一半？ 第二位， 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让你自己在孤独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随放肆的队伍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就忘了所有的痛苦，来吧来吧。 这首歌呢是陈楚生的一夜，今晚第二周呢就下滑到第二十二的位置啊。这个 Live 的版本呢选择他最新的一张 Live 的专辑，叫七分之一音乐会啊。 这一夜放纵的夜，霓虹在跳舞，这一夜危险的夜，别人寻找着猎物，跟随着音乐脚步，下起雾，燃烧了整个黑夜，我灵魂被他摆布，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。哎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让你自己在孤独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跟随他放肆的队伍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忘了所有的痛苦，来吧来吧去跳舞，生也难再糊涂。 2018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，第30位是吴亦凡的《中国魂》，29位霍尊的《风雨咒》，28位黄绮珊的《时光》，27位是曹芳飘起来的《房子和勇士》，26位薛之谦的《肆无忌惮》。

记忆藏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 Oh me， 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变成的封锁区，不管有你绝口不提。没关系，我的血的下雨。 周星杰音乐走得非常的踏实，今年先后上线了《失眠夜》《I'm Cool》，以及这首呢用 Future R&B 改头换面，宛若新生，改编陈小春的《2018独家记忆》。接下来呢是接榜专题时段，2018年第29期 Top 40，麒麟在北京和大家一起来倒数 Top 20。 我的世界在下大雨，我的世界在下大雨，让现在我可怜到底，笑哭了都没力气。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？集合八方批评反馈。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。 Top 40，2018年第29期 Top 40后半区呢，进榜的新歌，我们来了解一下爱乐团王超的毕业歌第40位。第32位是 9% 之一的王子异的 AMH。还有第30位吴亦凡的中国魂，29位霍尊的一首 OST 风雨咒，后半区还有一首新歌是邓紫棋的爱如意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前半区，先来看到一首呢，这个旧歌新版，也是一首 OST， 2001年当时这个当红一夜爆炸的流行花园啊，里面呢有一首插曲就是你要的爱。在2018年新版《流星花园》当中呢 ，Deppini 重新将这首歌呢改编了一个版本啊，叫做《你要的爱》深夜版，本周第20位。 还是太小心。 让我听入迷的一首歌啊，毛不易也追忆自己妈妈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一荤一素》，选自《平凡的一天》专辑，里面也加入了老家东北的啊摇篮曲啊。 小心， 这也是这张专辑的压轴曲啊，上榜三个星期，《一荤一素》。 Number 第十八位。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，不可在道路上飞耶，他们想看我下坠耶，不知道我会流泪耶，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，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耶。江湖人说我不行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，陪我走陪我闯千里，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。 吴亦凡作词作曲带来的《天地》也上榜六个星期啊，本周呢狂升了13个榜位啊。讲到吴亦凡呢，讲到这个新一季的中国新说唱啊，讲他又创造出来一个热词 skr skr skr。 想遵从那规矩，世界与我远离，有些事放心底，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。伤痛不在意，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，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，不许你怜悯，不需要借口，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、哎、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、无奈的我凑一副户口、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，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、 吴亦凡的《天地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十七，来自 BB 周笔畅重命名 Rename 专辑当中，将他12年前首张专辑的《无人岛》呢，按照现在的审美重新编曲，进棚演唱啊 ，Number 17。 Thank you. 们现在听到这是吴青峰单飞 solo 的一首单曲，是 OST 叫《窗》。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。 最近呢，大家讨论两支乐团到底是不是彻底分了，一个是苏打绿，还有一个呢就是 SHE 哈、啊。不过都纷纷出来呢，这个辟谣啊 ，SHE 呢。他们决定还是要同台，苏打绿现在正在考虑啊重新归队的问题哈。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，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。站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，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，等你照进我的窗口。 Number 第十五位， 你来不及打灯过你，你来不及 李宗盛写给父亲的这首新写的旧歌，前后拥有四周冠军，上榜十个星期，但并不是本周的恒星歌，他的第十五位啊。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，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，说的是平凡复杂的感情，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，能有多少共鸣？一首新写的旧歌，怎么就这么巧了？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？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，但愿他正在某处笑看自己，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，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，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，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，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，刻意拘谨的旁观者。爸，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。 下面这首歌曲呢，同样是写给家人，张碧晨《见与不见》Number 14。 十三位。 谁的春歌唱得声悠悠， 谁的春歌唱得声悠悠， 谁家姑娘睡香翻片 舟，谁家姑娘睡香翻片舟，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， 他不说话呀， 谁的他呀归处是我家。 这首老歌新唱呢很有意思，齐豫和好妹妹乐队的传歌，收录在四方歌二好妹妹的翻唱专辑里哈。1996年，罗大佑为电影《衣锦还乡八》还乡八两金呢创作了主题曲，由齐豫所演唱。这首歌呢86年就初稿了，当时就想要给张艾嘉唱了。后来这首歌虽然齐豫唱，但是跟张艾嘉还是有关系啊。这部电影就是张艾嘉和洪金宝主演的，有意思哈。2018年，重新有了这么一个传承的翻唱版本，意想不到吗？ 第12位。 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的天一半地一半，由李卓雄填词，张亚东作曲哈。尤其是李卓雄从莫文蔚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就开始合作，到现在为他写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哈。上榜六周，本周盘的第十二的位置。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29期 Top 40啊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首金榜的新歌，成绩相当不错，李荣浩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《年少有为》 Number 11。 叠是一件衫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删，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，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，可怎么去熬，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想，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，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，给你形容美好

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了，飞泪爱飞泪飞泪，不要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飞泪，不要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流量包天不限量，回国还送一 GB。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来关注天气，明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，最高气温34度左右，空气湿度大，体感闷热，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，并注意防暑降温，多喝水。目前本市进入一年当中的霉变期，容易发生中度霉变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南转东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东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八一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《金沙江畔》和《方志敏》将分别于8月1号和8月15号上演。国家大剧院将以两部红色题材的民族歌剧回首峥嵘岁月的动人故事。歌剧《金沙江畔》改编自红军作家陈静创作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红二方面军通过藏族同胞聚居区期间所发生的真实事件。本轮演出中，男高音歌唱家王泽南、王凯将饰演剧中坚毅果敢的指战员金明。同时，国家大剧院携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、导演廖向红等创作推出歌剧《方志敏》。这部剧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法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，以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成可爱的中国等书稿为主要内容而创作，映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。最后来关注，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音乐剧《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》近日在首都图书馆剧场首演。这部作品由动画大电影改编而成，与电影版相比，音乐剧增添了大量歌舞戏份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融合乐坛精英新贵，集合八方听评反馈。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, Welcome back.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。第20位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，19位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，吴亦凡天地排的第18位，17位周笔畅的无人岛，16位是吴青峰的窗，15李宗盛新写的旧歌，张碧晨的见与不见排在第14位，13是齐豫和好妹妹的乐队经典重现的传歌，12位是孟文蔚的天一般地一半，11位呢是新歌李荣浩的年少有为。接下来进入到最激烈的 Top 10啊，看到第十位张杰的 EP We Life 当中的英文单曲 Pretty White Lies。

就像这时代的标记，出现在肩膀。我深刻的欲望在飞，它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。 汪峰时代的标记，来自他的跨年专辑《果林里》29号，本周和上周一样排在第5的位置，还有4个席位。这里是2018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将听到一首粤语歌，这首新歌也拿到了本周的黑马歌，相当厉害啊！今年呢，陈奕迅与他的 Dior 世界巡回乐队班底合作了一张粤语的专辑，我们来听乐队两位成员陈永谦作词、张杰邦作曲的《渐渐》。 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，我觉得我失去一切，只觉极美好。云落那刻，记得恐怖，记得种种感觉，但欠你的厮守到老。 第三位。 本周第三和上周一样原地踏步排在第三，又见到李荣浩了，他的同名 EP 的主打歌《王牌冤家》。 听到这首歌呢，是张杰张碧晨的《只要平凡》，来自现象级一部电影叫《我不是药神》哈。在最后这首歌曲响起哈，那么这部电影目前已经破了30亿哈。 最终人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，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，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 2018年第29期中国榜 Top 40第10位，张杰的 Pretty White Lies， 第9位是许嵩的大千世界，第8位毛不易的给你给我，第7位小鬼 Good Night， 第6位是薛之谦的摩天大楼，第5位汪峰的时代的标记，第4位是黑马哥陈奕迅的粤语歌曲渐渐，第3位是李荣浩的王牌冤家，第2位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，每一首歌都是具有高流量啊，是非常非常非常热门 Hot Skirt新歌都在这里。我们要恭喜上周冠军本周连庄成功，莫文蔚的心领神会选自我们在中场相遇。我是麒麟，再谢谢各位来收听今天的中歌榜，再见。 还开心阳光热烈，就伤心走入冷夜，越灿烂那方世界，越容易有梦熄灭，可当眼里亮出夙愿，什么深渊都看不见，从不习惯害怕退却，一受伤也格外贪恋，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，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，率性无悔，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，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，浪漫的人不懂累，你给我的了解太美，才会在向往时最深的爱，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，看着我飞越极限，你比我还要喜悦，沿着门的内心世界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，眼神能交换的一切，远远超过许多语言，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，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，冲撞过头你无悔，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，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，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